小小的家，蜗牛的家，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。小小的家，蜗牛的家，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蜗牛的家，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蜗牛的家，在当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，只是小小的家，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。 现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三月十五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参考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全友家居三合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，价格3年新低，大床仅需588元，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，就问还有谁？门外环众信建材城，全友家居3081369。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还真的有人查过怎么判断对方喜不喜欢自己。那我刚才正好是看到有人说啊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你，就要看他是不是会主动的找你。想想看，你喜欢的那个人，或者说你想要判断的那个人，是不是总是主动找你呢？当然了，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不能总让人家一个人主动找你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他每天都找你，有话没话的都要聊上几句，哪怕看起来很平常，其实心里是很想你的。如果他爱搭不理，等你找他了才回几句，那大概对他来说你是可有可无的。如果他很久都不找你说话，也许他只是不爱你。总之呢，爱是主动，因为相爱就是急不可待，这句话很喜欢。爱一个人就是会变得急不可待，今天有没有忘记关心那个你喜欢的人呢？好啦，在这里你会听到喜欢的歌。 你爱咖啡，低调的感觉，也难受记忆的音乐，怪得很另类。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，哎呀呀呀，如此的对味。情绪的捉追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泪里演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却我的笑对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。寂寞的称谓甜蜜的折磨，要多一步，就是 会紧紧皱眉，叫我扮小乌龟，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、哎、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误会，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。 有人说啊，希望你明白，我是真的等了你很久，一直等到失去耐心和勇气，才不得不让自己放下。那种感觉我无法跟你描述，毕竟你也不懂。反正遇上一个喜欢自己的人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，来日方长，你只是刚好错过一个我。想到了暗恋这件事情，有没有暗恋过别人呢？或者是屏幕张版的单恋，追了很久或者等了很久，对方依然是没有跟你在一起。你要相信他错过了你，你要相信来日方长，他只是错过了这么好的你。你呢也会遇到那个更好的他。相信比较幸福，相信更容易幸福。幸福的继续来听歌。 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，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，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，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受罪，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，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，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，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，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，如果失去真爱人人都无所谓，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伤悲，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，如果失去真爱人人都无所谓，那么我的心情都有谁能体会，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，这种疑问的我自

变成三个人都难过，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，可以面对你的寂寞，当这个世界已不留心承诺，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，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，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，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，只要你快乐我一夜无所求。是你最后的选择，当我们已经挣扎好久，不敢和我联络，害怕伤害我，你不会明白我是多么洒脱，就让我们还是朋友，可以互相关心与问候，真爱不是占有，不需要愧疚，别让这个结果变成三个人的难过，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，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，让这个世界已不留心承诺，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，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，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，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，只要你快乐我一别无所求。 有人说啊，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谁都不想再取悦了，跟谁在一起舒服就跟谁在一起，包括朋友也是，累了就躲远一点，取悦别人远不如快乐自己，宁可孤独也不违心，宁可抱憾也不将就，这样一段话，不知道在你那里有没有找到一点点同感。所谓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也不知道是到了哪个年纪，总之你现在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吗？不会说去刻意讨好谁，去很费劲地维持一段友情或者一段爱情，你知道让你一直累的一定是不属于你的，你是否走到了这样的阶段当中呢？跟着心走当然最好了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也不管是什么样的交友方式，不要违背你自己的心，不然时间长了你会累，会不开心。 OK， 继续来听歌。 我坐在屋顶上看月，湿了春天，缠绵在风和月之间，沿着昨天，阳光穿过了你的脸，在最美丽的你上面，向我识破你的谎言，当我爱你在最强烈，情不看也不再鲜艳，我们等不到花盛开的季节，我还不了解你说的抱歉是对不起我甜蜜的从前，亮的天在我想你转眼变黑夜，我是来不及回家的麻雀，绕一圈一圈沿着你的脸，希望天黑以前飞出想念。我坐在屋顶上等月，湿了春天，缠绵在风和月之间，沿着 那天，已经可汗也不再鲜艳，我们等不到花盛开的季节。我还不了解你说的抱歉，是对不起我不体你的从前。亮的天在我想你这眼变黑夜，我是来不及回家的闹钟，绕一圈一圈沿着你的脸，希望天黑以前飞出想念。 原谅我爱得不够疼，

想爱就别怕伤痛， 要一个最爱的、深爱的、相爱的、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一个多情的、痴情的、绝情的、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，孤单的人那么多，快乐的没有几个，不要爱过的、错过的、留下的、单身的我独自唱情歌。 这样的一段话，可能你也有看到过，朋友或情人走过三个月的已不容易，能坚持六个月的值得珍惜，能相守一年的堪称奇迹，能熬过两年的才叫知己，超过三年的值得记忆，五年后还在的应该请进生命里，十年后依然在的那就不是朋友了，已经是亲人，是生命的一部分了。听前面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这样的判断方法有点浮夸，比如说相守一年就是奇迹，但是听后面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感动的。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你们的坚持，被你请进生命里的，变成亲人的是谁呢？有多少呢？真的不再多，只要拥有就好好珍惜吧。行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一落叶在风里摇，看自己如此渺小，渴望得到无尽力量，温暖拥抱，想你每分每秒，梦醒了无依无靠，如今我盼忘了你呀更好， 还剩下些什么？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，一滴花豆酒，品一杯自醉，一场落雨，岁月的潮水，还留下些什么？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，一颗花瓣是句句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。 一落叶在风里摇，看

山头，温暖点燃我纯情的激动，纵然放肆奔放的节奏，无可收拾你狼性的跑动，所有晶莹剔透的感受，一直爱恨交错任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，于是悲欢起落任寂寞，等一等这些伤自由，于是爱恨交错任消瘦，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，于是悲欢起落任寂寞。 心脏中，你应该还觉得寂寞。

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，微笑背后若只是心碎，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常常过不一就眼泪的滋味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。 你来听这样的一段话，两个人非常渴，喝同一口井水时，一个用金杯，一个用泥杯，前者觉得自己富贵，后者认为自己贫贱，前者得到了虚荣的满足，后者陷入到无谓的烦恼当中，他们都忘了自己需要的是水，而不是盛水的杯。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，不要对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所烦恼，加油啦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每年你逐渐我的次数，我一度你的身体中有爱慕，对其辛苦又要下苦又要埋伏，那么何不让爱快一点尽早而出。 眼瞳中

觉得漫长，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喜欢能够赖在你的身旁，让自己不再躲藏，在每个有风的夜晚贴近你的心房，让一切变得简单，靠在你的臂弯，感觉你的胸膛，梦想就在不远的地方，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，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。 您听到的是蓝心湄的一首歌。有人说，真正受伤的时候是那种眼泪都掉不出来了，那是一种绝望的表现，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，就会整个人都呆呆的，不想哭，不想说话，不想吃饭。有经历过这样的伤心吗？只想说的是，我们都知道伤心还是会过去的，不管是多么难过的事情，还是会随着时间淡去，它给你带来的影响依然是存在的，只是越来越小了。希望我们受伤越来越少。继续来听歌，陈奕迅的一首《K 歌之王》。明天早晨的7点再来一起听歌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再见啦。 我以为要时常的用心良苦，你总会对我点在乎，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，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，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，幸福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，谁曾经感动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更铭心刻骨，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，所以我明白这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，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，只想你明我心甘情愿，爱爱爱爱到要吐，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。爱如潮水，我忘了我是谁，至少还有你哭。